动千兆网关等劲爆大礼，详询1001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多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匠心锅底，良心食材，小西街80号火锅店。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6.3度。今天白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午后南风较大，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2度。中午前后天气晴热，同时紫外线很强，外出要注意遮阳防晒。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3-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部山区有阵雨，南转北风2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6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交通行驶基本正常，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今天节目一开始先给大家回顾一些好消息啊。五月份马上就要结束了，但在五月份当中呢，其实公安部推出了很多出入境便利措施，比如说像省内就近办证啊，像出入境证件照相免费啊，出入境记录凭证自助打印啊等等的。那有了这些福利呢，出游就更加方便了。那么这8项福利具体会给我们带来哪些便利呢？接下来给大家盘点一下。那第一点呢，就是省内就近办证，申请人可在户籍所在地省区市内向任意县级以上公安出入境管理机构申请普通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以及签注、往来台湾通行证以及签注。第二点呢，就是申请人持本省区市公安出入境管理机构签发的电子往来港澳通行证、电子往来台湾通行证，可在省区市内任意港澳台签注自助设备办理往来港澳台旅游签注。第三个好消息就是外省直系亲属就近办证，本市户籍居民的外省区市户籍配偶、子女、父母可在该户籍居民所在城市就近申请普通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及签注、往来台湾通行证及签注。第四个是自助查询往来港澳台签注剩余次数，申请人持本省区市公安出入境管理机构签发的电子往来港澳通行证、电子往来台湾通行证，可在省区市内任意往来港澳台签注自助办理设备查询往来港澳台签注剩余次数。第五个好消息就是免费出入境证件照相服务， 公安出入境受理窗口为申请人提供免费入境证件照相服务，暂不具备条件的窗口呢，因为特殊情况下未携带出入境证件相片或相片不符合出入境证件相片指引标准的申请人提供免费出入境证件照相服务。第六点是为外籍华人签证居留提供便利。对于来华探望亲属、洽谈商务、开展教科文卫交流活动以及处理私人事务的外籍华人，公安出入境管理机构可按规定签发五年以内多次入境有效签证。对在当地工作、学习、探亲以及从事私人事务需要长期居留的外籍华人，可按规定签发有效期五年以内的居留许可。第七个好消息就是自助通关人数达总数的 50%。 2018年开通边检自助查验通道的口岸数量要达到全国旅检口岸总数的 50%， 边检自助通关人数要达到出入境人员总数的 50%。 第八个好消息就是出入境记录凭证自助打印，使用边防检查自助验通道出入境的中外籍旅客可以在自助检验通道后方的自助打印机上免费打印最近一次自该口岸出境或入境的记录凭证。该出入境记录与边检机关加盖在出入境证件上的中国边检章具有同等的效力。有了这些好消息，相信可以带着大家去更远的世界看一看。 Nothing to fear, it's about 1 second. And just when you're on the verge of success, the sky starts to change and the wind starts to blow. And oh, about one moment, that moment you think you know where you stand, and in that one moment, the things that you're sure of slip from your hand, and you got 1 second to try to be clear, to try to stand tall, but nothing's the same, and the wind starts to blow.Sometimes cracks 可能还有很多朋友说了，哎呀，世界那么大，虽然我很想去看看，但是有时间的时候没有钱，有钱的时候没时间，对吧？那没关系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给大家推荐一些这个咱们京郊附近就能玩的地方。比如说你知道吗，在咱们北京啊，有一趟小火车，全程票价16.5块，但是它的沿途风景那真是倍儿棒啊，最重要的它还是绿皮火车。怎么样，是不是已经想不起来你上次坐绿皮火车是什么时候了？那还等什么，咱们赶紧出发吧。我要跟大家说的这一趟列车呢，是北京西到大建的6437次列车。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辆火车沿途的一些美景。首先我们来到的是南关村，这里啊是北京地区为数不多的渔村，而且村名也是大有来头，源自供奉着送子观音的观音庙。钓鱼吃鱼来这里准没错，因为使用龙潭泉的天然泉水饲养，池中的这个鱼肉质鲜美。哎呀，想想这青山绿水还有鱼，现在满脑子都是陶渊明的鸡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呐。接下来再来走进的就是云居寺。您不知道吧，这千年古刹云居寺已经整整有1400岁了，就连砖墙和树枝都记录着岁月的变迁。它曾经在战火当中化为一片废墟，又经过几十年的不断修缮才重新焕发了生机。这鳞次栉比的殿字楼宇，繁茂林间的幽静小路，处处静谧，给人以心安，让人暂时忘忧。嘉庆御碑、佛祖舍利等国宝又使人心驰神往，在这样的院落里闲庭信步，那都是一种享受啊。 天天在一起，太幸福到不需要距离和贪心，要全世界注意，只是太年轻，快乐和伤心都像在演戏，一碰就惊天动地。今天看你，昨天的你去了哪里？那年夏天，我和你躲在这一大片宁静的海。 星空出了意外，很高兴遇见你，让我终究明白，回忆你真是精彩。 接下来说的是十分有名的十渡。其实说起十渡，实际上是有十八渡。由于历史上这条河谷中共有十个渡过拒马河的摆渡渡口，故而得名十渡。那六渡的孤山寨景区，十五渡的东港湖景区，还有位于十渡的拒马乐园等等，都是依山傍水，风景秀丽。不过呢，我们建议您去的时候啊，最好是和农家乐主人提前联系好，找个人来接，毕竟郊区的公交相比市区来说没那么方便。接下来要去的这个地方呢是野三坡。野三坡有一处景，是一处奇景啊，叫冰川上的杜鹃树开花，白粉相映啊，尤其是这种冬日的景观跟春夏碰撞出具体形态的一丛丛一簇簇的花，美不胜收。另外西北部的百草畔森林公园也是值得前去，这里主峰海拔1983米，森林覆盖率高达 95% 以上，素有绿色明珠之美誉。站在山巅，西览横山之雄，南望太行之美，东看燕山与太行山纵横交汇之意境，可谓一览众山小。那接下来再来介绍一下百里峡。被誉为天下第一峡的百里峡是野三坡独具特色的景区之一。百里峡总面积110平方公里，与北京市房山区接壤，距北京市中心115公里，可以说是京西旅游景点当中一颗最耀眼的明珠。不过各位啊，如果您是看腻了大山，那一定要去这附近的彩色小镇转一转。这里光看照片就美得跟童话似的，跟大家描述一下，就是你从山巅看下去，整个这个小镇是五颜六色的，红的、绿的、黄的、紫的、粉的啊， 这个缤纷的色彩像是打破了次元壁，大大满足了少女心，而且还带有一点意大利的艺术气息，梦幻又美好。欧式建筑风格更是突出了这种色彩情调，同时这里还打造了琳琅满目的平安巷美食一条街，一定会让您扶着墙出来啊！说了这么多，各位赶紧趁着周末乘坐6437次列车，和您的亲朋好友一起来一个不一样的北京两日游吧。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长安容不下肉身，一城放不下灵魂，熙熙攘攘的春光里，我们将在何处终老？长篇小说《春困》可以被看作是一场关于婚姻的孤独之旅，通过一对年轻夫妻慢慢走散的剧情，掀开了时代的一角。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小说联播为您奉献六月精彩演绎《春困》，每天中午12点，敬请期待。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准备带着大家出发去哪玩呢？哎呀，这个玩的地方啊，还不是一个室外了啊，它可能会是一种室内的玩法，而且是现在在广大年轻人当中啊，白领阶层当中特别风靡的一种游戏，叫做密室游戏。当然我呢也只知点皮毛，所以今天给大家请来了两位在这个方面玩的行家啊，请他们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个密室游戏到底怎么玩，包括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一些，比如说在北京啊，包括在全国呀、哪些地方有好的大家可以去玩的这种密室场所。那马上请出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一位是 Hello 大家好，我是这个新晋密室小白思农啊，当然其实今天更主要的一位嘉宾是我们的密室界，北京密室界的一个大神笑脸哥哥。其实今天主要是还是让笑脸哥哥来聊一聊这个密室逃脱。 好、哦，欢迎笑脸哥哥，你好。 好，大家好，我是笑脸。 笑脸哥哥了。 哎，我真的是，你给我说一说笑脸他在这个密室圈的江湖地位是什么样子的？ 江湖地位就是我刚出入密室圈的时候，我们去天津的一个密室玩，然后正好我朋友当时和笑脸哥是认识的嘛，然后老板就说啊，你认识笑脸啊，那你怎么也得刷过600-700个密室了吧、不然怎么可能跟笑脸当朋友呢，就是这种大神。然后还有就是只要在北京玩密室，所有的密室基本上所有的密室老板在开新主题之前都会找笑脸哥哥还有其他的一些密室大神去内测他们的主题，去帮他们的主题去提意见。 哦，哇、如此江湖地位。 没错， 失敬失敬笑脸哥哥。哎，那我先问一下笑脸哥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玩这种密室的？ 是从2015年春节开始玩的。 哦，15年春节那个时候是就是在江湖上笑脸是不是笑脸了，在江湖上密室游戏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发展状态啊？ 那时候发展的还比较初级，就是大部分是我们之前见过的那种，就好多人玩了一次就放弃了那种，就是满屋子都是什么纸条啊、锁头啊那种，就特别特别简陋，然后贴一些壁纸就开业了。就打眼你进去可能一两个空间，整个主题应该不会超过几千块钱那种装修。 哦，哎，我好像就玩过这种啊。所以今天跟两位大神来进行对话心里有点虚啊。那我们对，那我们这样，你得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什么是密室游戏啊，现在密室游戏都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啊，都比如说密室它有了好像还有了分类之类的是吧，给我们先介绍一下两位啊。 密室最早就是从日本开始发明出来的，就是简单的从字面上理解，就是一个密闭的空间，然后你找到一些线索去逃脱出去。然后好多密室初期的一些密室非常传统，这些密室就是纯的简单的像电脑游戏上一样，你可能翻几个箱子，找几个柜子，然后看几个密码，然后解开锁你就可以逃出去了。但这样的话很多人玩过一次就觉得哦，密室也是这样子，所以密室本身自己有一个革新，就开始加第一个阶段是加入了好多机械化的东西，就相当于我们看到的这种可以整个平移的房间啊，包括这种隐藏的楼梯啊，包括这种比如说整个书柜然后就打开了就是一道门，就是经历了一个叫做机械密室的时代。就是北京或者是全国比较有代表的就是明日世界，然后包括外地做的比较好的是上海的有一家叫做无忧岛，然后包括广州有一家叫做怪诞小镇的，这些都是这种2.0时代，我们叫密室2.0时代，是机械密室的时代。 哦， 比较代表的作品。 这些2.0的这个怎么密室现在还存在吗？ 存在啊，当然存在。 哦，就是它2.0时代的这个还在 啊。 对，就是在机械和这种表现形式上会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到极致， 哦、 这种也是很受人欢迎的。 嗯嗯嗯。然后呢，继续往下发展，有3.0、4.0什么的。 对，现在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密室3.0时代、 啊， 就是因为很多人是不喜欢动脑的，他可能只有一两个小时的这个娱乐时间，然后他玩这个又不喜欢解题， 嗯、 所以就是说把很多需要机械来做的东西变成了真人的NPC 就是演员，靠他来推动剧情、 哦、 你更多的是跟他来飙戏 哦， 就靠演 啊， 就是一个飙演技的密室，这个应该是 3.0 应该算是沉浸式的密室 哦、 嗯、 哎，思农你经常玩的是哪一种、嗯、 我是沉浸式密室入的门，但是我现在也开始玩那种 2.0 的，毕竟我还是有脑子的人嘛，对吧、 啊啊嗯、这个有待商榷啊。然后我们先说一说，就是你跟我们说一说沉浸式密室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啊？ 我可以给你打一个比方啊，就是沉浸式它有很多不同种类的，比如说像北京的话，这个比较好玩的像鱿鱼联盟，然后还有梦境，还有消失的光芒等等，他们每一个主题是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年代感的。比如说这个鱿鱼联盟，它就有这种魔法恐怖主题，有这种新开的宫斗主题，那个宫斗真的是里面有苏培盛，然后有侍卫，有小太监，有小宫女儿陪着你们一起玩，还有两个娘娘，然后大家进去的时候也是穿着那种宫廷的衣服，就是清朝的那种娘娘的衣服进去、 哦、 然后在里面做一些任务等等等等、 啊、 然后对，然后 那不就是一个，这简直就是进去演一场话剧吗？就是等于说有一群演员 对， 然后陪 着 你 来演， 对，你就是一个本来是个观众，然后突然让你进来了， 对， 然后你带着任务进来的， 对 对 对对， 哦， 对，进来其实就是有一颗戏精的心的这个大家、对吧，就是平时很少有机会说去真的过一把演员的瘾、但是在这个沉浸式密室里面你可以想演啥就演啥、除了这个宫斗什么之类的，你像这个消失的光芒，还有这种丧尸主题的、就是里面会有那种真人扮演的丧尸去追着你跑，然后你就在这个末日小镇当中要生存下来，这么一个主题。然后比如说还有像梦境里面会有一个这个盗墓主题，还有越狱主题，然后还有日式恐怖主题。其实梦境应该算是一家电影还原度非常高的一家 店。哎，对，这样的话，因为现在有这么多的密室啊，听你们刚才这么说的话，感觉要做这个密室得需要很大的一个空间啊，是需要很大空间吗？ 对，现在这几家做的比较厉害的密室，每个主题单平米都是几百到上千平起，它会整个还原一个影棚的感觉， 是一个主题、 一个主题，不是整个店 。 哦，那它的整个店这得多大呀？ 像鱿鱼联盟大概有3万多平，就是它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娱乐综合体。 哦，哎，对，这样，你请两位啊，给我们多推荐几个，比如说你们曾经玩过的，咱们就从近的来说，在北京市场上的有哪些主题，有哪些店，他们的特色主题是什么啊？咱们多说几个啊，免得有做广告的嫌疑，好吧？来，对 ， 对，得给大家推荐一下，来，王思农， 那我先抛砖引个玉吧，我其实比较喜欢，就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玩沉浸式的，然后沉浸式的话，就比较推荐大家去玩一下鱿鱼联盟在北京的这个宫斗主题，还有雾散蝴蝶主题，我一个玩了4遍的一个主题 啊，可以玩4遍吗？ 可以的，现在密室逃脱已经不是刚开始的那种你玩一遍就玩不了了，它可以多刷、它可以刷4到5遍、甚至10几遍的都有。 那这个一会儿我们得好好问问笑脸 对， 就是像这种操作方式，它应该是它是如何让就是同一个人可以玩4、5遍的，对吧？ 对， 好，你先来推荐一下，咱们集中推荐、然后再详细的了解，好吧？ 对，然后除了鱿鱼以外呢，还有一家叫梦境的，就是梦想的梦、然后竞赛的那个竞，双人那个竞、然后他家的主题我是比较喜欢玩灵蝶的、那个灵蝶是一个恐怖主题，日式恐怖主题，但是具体怎么好玩我就不给大家剧透了，只有大家亲身去感受这个主题才能知道它的优点，它的亮点在哪，但是绝对是一个非常棒的主题。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应该就是消失的光芒了，就是被丧尸追着跑的 哇、哦、沉浸式的话我大概就是比较推荐这几家，还有像一些比较小一点的、嗯、像犀牛是不是也算是小沉浸式的、嗯、犀牛密室啊等等等等，还有风声、嗯、然后 TFS 什么之类的，其实都可以去玩一玩。 哦、嗯、好，你刚才这推荐了这几家啊，这样吧，你拿一家其中的一个主题来给我们讲一讲，比如说我们是大概是怎么个玩法的，好不好？ 嗯其实要是拿一家来讲的话，你觉得是哪一家比较比较更好玩？因为我每家都很喜欢。 那这样吧，我们接着先往后聊啊，聊到 笑脸哥的意见，他是最专业的。 对对对对对。 然后北京比较好玩的是有家叫梦境的，然后他马上要开的一个主题叫龙门客栈， 哦、 嗯，是2018年比较创新的一个主题， 嗯嗯 啊。它是一个开放度特别高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都看过那个电影叫《龙门客栈》， 嗯， 然后 就张曼玉演的那个 吗？对、啊，就是明朝的一个背景 啊，对。 然后它里面可能设计了好多人物职业，包括人物的故事线， 嗯、 然后里面有一些经典的 NPC，、 嗯、 然后你就带入到这个客栈这个环境里面去，然后有自己每个不同线路有不同的任务、 哦、 啊，然后里面可以真的吃饭睡觉。 哦， 它好多间客房，然后两层设计，这种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客栈和大漠。 哦， 进去里面可以点什么拍黄瓜酱牛肉、哦，可以喝一壶酒，这些都是有的， 就是真的可以点菜。 对，哪怕你进去不愿意做任务，嗯、我就进去里随便找 NPC 来聊聊天，在那儿也能消磨一段时间。 合着现在餐馆都已经开始以这种方式来营业了吗？ 对， 笑脸哥，刚才不是那个谁思农，他说他玩的是沉浸式的嘛？ 对， 您给推荐几家，比如说机械式的吧？啊、您觉得还是做的比较不错的啊？ 机械式的北京最大的一家叫明日世界， 嗯 啊。它是有几个谍战主题，包括一种就是大型机械的竞技主题，像我们看那种日本综艺啊、韩国综艺啊那种， 嗯 啊，它是还原到一个实景，然后大家可以去团建比拼这种， 哦， 啊，也要烧脑，然后好多大的机械从几米高掉下来啊，这个包括什么。轮盘什么齿轮啊，这种大型的， 嗯， 钢结构的，看起来特别壮观。 嗯、 啊，然后还有一个比较恐怖的，叫什么夜探红门主题，也是盗墓的，那个恐怖程度也挺厉害的啊。 哦，这个都是在北京的吗？ 对， 都是在北京， 都是在北京的。 哎，那这么大的地儿，是不是像这些玩的地方都是离着城区比较远的地方？ 没有、 啊， 真的没有。 你像刚才说30000平的，在市里能玩到 那个30000平，它由于 在欢乐谷附近， 也 不算太郊区。 哦， 对，梦境也是在欢乐谷附近。 嚯，那感觉我们一直其实说实话。因为我玩的可能都是 1.0 版本的，所以我所以我一直以为可能就是这种密室的游戏或者是玩乐场所，基本上都是一些小打小闹的。 嗯、 现在来看来，完全不是哦。 对 对, 对, 对，完全不是你印象当中的那个密室了，已经大洗牌了、 哦。 所以大家可能还停留在那个时代，就印象里一提到这个，就可能觉得比较 low， 然后好无聊。 哦、 但现在其实密室已经非常好玩了，尤其是最近。被各种明星翻牌子 哦， 周冬雨最近在狂刷北京的恐怖密室，挨家去翻，每天晚上都去玩， 是吗？ 是。 那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挨家去溜一溜，说不定能碰到明星，是吧？ 真的没准可以碰到。现在很多 那也就是跟周冬雨一块飙戏，他有可能是吧？ 对啊， 是 有可能。 哎，就是你们说的这个沉浸式，它的玩法，比如说，他的这些 NPC 啊，就所谓 NPC， 就是所谓的叫，如果你是玩电脑游戏的，就知道它里边的叫电脑人物嘛， 对 吧？ 对 对, 对。 但是你们就是说，这些人物是店家找的演员，还是说我们玩家去扮演的？那我去了一群人，他是怎么个玩法？自己一个人能玩吗？给我们说一说，好吧？笑脸哥哥啊 啊，相当于 NPC 是。在游戏里的人物是商家的演员， 嗯， 但实际上在游戏里你跟他的身份是一样的， 嗯， 你们都是剧情里的人物， 嗯， 相当于他可以说他的台词，你也可以说你的台词， 嗯， 也可以是按照你自己的设想去跟他飙戏，你可以把他带出来，如果你把他带出来，就说明你的功力更强， 对， 现在玩法很开放，所以说有很多一刷、二刷、三刷、四刷的，就是你第一次去的时候可能是按照他的节奏来带着你来演这个戏，但到第二次了，你就变成这儿可能就变成你的主场了，你说我内心带入一段戏， 嗯， 然后你要配合我的演，就是原来第一段可能你就去一个谍战的，你可能只是偷一个情报， 嗯， 或者是接头暗号， 然后可能到第二次说，哎，我比较喜欢这个 NPC， 我跟他走一走感情戏可不可以？ 对，我就走个感情戏，你知道吗？ 还可以这样吗？ 就直接在里面嫁人都可以。 啊？ 是的，是的，是的。 你说的我现在很想去玩一玩。 走，一会儿去玩一个。 哦，是这个样子的哈。那这样啊，我们再把一些基本的一些知识和一些的好奇点咱们再聊一聊，就是给大家普及一下。然后呢，我希望在下半时段的时候大家以一个比如说重点的玩乐场所咱们来深入的从头带着大家过一遍，好不好？ 对对对对对。 那这样我再问一下，你刚才说的这种咱们以沉浸式就 3.0 这个版本为例啊，沉浸式的，那它肯定是演员即兴的东西，但它也有就是基本的剧情设计吧， 是有的， 有剧本，有基本的剧本吧。 对， 嗯， 像这些东西我觉得才是真正值钱的东西，因为这是人脑创造出来的。所以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在做电影工作，其实我一直对这个很好奇。 最早的时候包括鱿鱼联盟他们会请专业的编剧 啊， 就是鱿鱼联盟的雾散蝴蝶，他最早的编剧是圈内还比较有名的一个编剧， 就是影视圈里， 对，影视圈的，应该参与过《唐人街探案二》的。然后，但是好多就是剧本开始实际把它还原到实景的时候，就发现电影的剧本可能不太适合游戏的剧本，所以就好多人就开始专门做这种比较适合能实现密室逃脱实景的这种剧本，沉浸式的剧本，他会做一些改动。对，因为你要建设包括配合一些机关，这些跟影视是不太一样的。对，因为你有一些还是要有一些基础的机关实现 啊， 包括演员可能更容易的去跟玩家去交流，因为他没有专业演员的那么高的那个没有固定的一个剧本去演，相当于这个更灵活更自由 啊， 所以他们那个是弱化一些剧情的部分，可能更多的是一些互动的部分会比较多，然后包括一些机关展现的部分会比较多 啊。 所以说现在可能圈内就是会逐步发展成一些专门来写这种适合密室的剧本的人才啊。 哦，现在已经形成一个专业了，一个职业了，都是。 对 啊。那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我会比较好奇的就是先说一说如何保持这种新鲜度，就是让他们能够来刷了一次又一次，刷了一次又一次，这个主要原因是在于哪儿啊？ 就是还是这种开放度，相当于原来你传统密室就是这个机关就是这样，你下次来的时候还是这样，但就是因为加入了人和这个和这种互动的机制，所以可能每次你来刷的这个都不太一样， 就是它的因为增加了一些变量啊，就是你原来这个机关可能就是像纸条， 对， 曾经我跟王思农去玩过一次，对吧？那个就是进去小屋，好家伙，几平米小屋，我们进去十个人，然后那里边就是你找到了这个字条，它是让你猜这是个什么武功， 对， 如果你猜出来了，你下次去那你肯定知道这是个什么武功了， 对， 所以这种就废掉 了，多刷 啊，这种就是吃一次饭的那种的， 对 吧？ 对， 来玩过一次就完事儿了， 对， 所以您刚才说的这个 3.0 时代的，就是因为它是有 NPC， 这个 NPC 你可能对于同一个问题它的回答也是不一样的，那它的 他们不会太出格的，就是他的回答是要走他原本的本儿的，但是你可以给他加戏，你可以给他加别的剧情，而且还有包括现在其实很多这种沉浸式密室它设计的时候除了你的这个主线任务以外，它还会给你一些很丰富的支线任务，这个支线任务可能你在一刷二刷的时候是根本刷不出来的，所以它就会吸引你去三刷四刷甚至说十几刷， 这 去把这些支线任务刷出来。 对，这很像我当年玩的那个我们玩的单机游戏， 对， 对， 单机游戏我们也会刷好几遍，为什么呢？里边它有一些辅线的故事，你没有刷出来， 彩蛋啊什么之类的。 你比如说，你去找 NPC， 你回答 A， 它是一条线； 对， 你回答 B， 它又是一条线。哦，所以它里边会有这样的设计在里面。 就是可能主线是告诉你，比如说把这个 boss 干掉了，你就算通关了。但是它可能隐藏线告诉你，在这个整个场景里有五块神秘的令牌，你要凑齐它什么，然后可以达成一个什么成就。 哦，哎，那还有一个问题来了。我比如说我是一个玩家，我可能带着七八个朋友我们一起来玩，每个人可能都希望自己是主角，你知道吗？所以其实我不知道，我因为我没玩过沉浸式的，就是我进来以后我如何找到我的存在感，就是我是一个主角呢，还是说我玩起来就是个配角或者怎么样？ 你可以主动跟他尬戏， 哦，就是我的人生我做主，是那意思吗？ 对， 啊，就是即便我是个小配角，抽到的是一个配角的角色， 对， 但是我也可以玩出自己的乐趣。 如果有这种抽角色的这种，大家其实都不会是配角，因为每个角色是有每个角色的任务。 嗯， 但是你像可能像这种梦境他们的这个灵蝶啊之类这种主题，就是大家一起去，相当于大家一起是一个角色，然后这个时候谁想要飙戏，就看谁胆子比较大。比较敢跟 NPC 对话，因为就是大家一起玩肯定是有那种有解题的，然后有在旁边看戏的，然后也有那种就是浑身戏精细胞无处安放，然后就一直疯狂跟 NPC 尬戏的。 哦， 这个还要看你自己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玩家。 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性格的。 对对对对对。 哎，这很有意思啊。那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大家会比较关心的，就是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的密室相关的，而且我相信很多听众也跟我一样没有想到现在的密室已经发展到了如此的规模，那它的费用是不是也发展到了很大的规模？简单给我们概括一下，像这种密室游戏的话，大概花费在多少啊？ 确实是这个价格也是日新月异。最早我们 2015年 玩的时候，可能还要60多块钱一次 啊， 嗯，然后现在可能在北京666的也都有了。 哦， 666三个小时， 666三个小时就 带温泉的。 哎呦我天哪！ 一个盗墓主题，中间会有一个7米深的水潭，然后下面还有温泉。 对， 合着就是等于说我玩着玩着游戏，我 能掉到了一个温泉里面， 倒着倒着墓，我就可以泡温泉了，是意思吗？ 对对 对 对, 对， 泡完了出来以后再继续盗墓啊。 对对对 对, 对, 对，没错。 但是它单小时的这种价格差不多也就是100多块钱啊， 嗯，一个小时100左右 啊，那还是在我的承受范围内。 对 对, 对, 对, 对， 因为我听你们说的，好家伙，又是几千平米的空间，还有 NPC， 还有这么大的，我在想这好家伙玩起来得多少钱呀？因为感觉他们的整个每天一启动的这个成本还是很高的， 对， 是吧？像这种场所。 确实北京现在越贵的主题越是物有所值， 对，其实是物有所值的。 嗯， 像我们说那个谍战主题， 嗯， 其实玩家只有7-8个，但是里面 NPC 有18个。 哦， 就是你不会没有事情干的。 哦， 对， 哎，那还有一个问题来了，就是像这种这么大的场所，它可能就一个主题。我们说大一点的，你3万平米的，你顶多也就10个主题， 嗯， 对不对？ 嗯， 那你也就是说这一晚上就能接10波人来吗？就是这肯定这个主题开了，我是不会和其他人一起玩，是不是？ 对， 适合其他人 不是，我是说，比如说，就是王思农，就咱俩去了，就是 俩人他也不给你开呢，好吗？ 哦， 就是他每个主题是有规定人数的，比如说这个主题是4人起开， 嗯嗯， 然后另外一个主题可能是得8人起开，12人起开， 哦， 然后他每天是有从早上基本上是从早上10点开始一直到凌晨，他是有那个场次安排的。 哦， 对，大家 就跟游乐场一样。 对 对 对 对, 对，大家可以去提前去像什么大众点评上之类的，可以去搜一下密室的名字， 嗯， 然后直接去锁场就可以了。 嗯，嗯嗯， 他不是只晚上开。 哦， 不是这样， 明白明白， 全天都可以看。嗯， 好的，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来的是两位这个密室游戏的爱好者，尤其是里边还有一位大神级的啊，叫笑脸哥， 嗯， 给我们大家一起带着大家咱们玩一玩密室。那接下来的这个时段呢，咱们我想请两位嘉宾，从一个实景或者是咱们选一个地方，给我们详细的讲解到底该怎么玩， 嗯， 好不好？接下来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刚才上半个时段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密室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东西， 嗯， 然后呢已经发展到什么阶段了，但是我相信可能还有很多人都是一脸懵的， 嗯， 啊，到底是这个东西怎么玩啊或者怎么样，咱下一时段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些这个玩法。另外呢，嗯，因为你们都是玩过，好像说笑脸哥你要认识他都得玩几百场才能认识他， 他应该已经上千个主题了。 哦天哪，上千个主题，一个主题666，我天， 两个是个有钱人 哦，这一看就看出经济实力来啊。所以呢就是我们还想请两位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到底有哪些可以你们推荐的好的主题， 嗯， 就是好的去处给我们大家推荐一下好吧， 嗯， 那么咱就先说一说吧。因为我刚才听见你说你又是去天津玩，天津当然这个你老家那边啊， 对， 是你们玩密室的人经常会去外地串着玩吗，笑脸哥？ 对， 我这种，你看我有工作对吧，我非常热爱工作，所以我这种就是很少，嗯， 就当时加上这个强调以后大家就觉得嗯 嗯 明白了。 对，但是就是我们这种人就是会在出去旅游的时候专门安排一天去玩密室， 哦， 但是笑脸大神他真的是，我感觉他每天都在全国各地飞来飞去飞来飞去的玩密室 啊。那您是现在等于是职业玩家吗？ 半职业，就是， 嗯，半职业 哦。现在 有工作的人， 他是有工作的人，他有工作的人， 他有，所以用笑脸哥这个代号来称呼是吧？要不然节目一播出，老板来，听说你 自己就是老板 啊？听哦，那就没关系了啊。哎，那所以这个行业，我先问一下，就是现在真的玩密室有职业玩家吗？ 嗯，有，但是基本也会以这个为中心做一些工作，比如设计 啊包括施工啊这些。 明白明白，其实就是还是有周边的副产品来支撑的。 对， 因为毕竟纯玩的话可能是带不来这个收入，嗯，它并不像电竞一样会有人在旁边观看，对吧？ 对对对， 它这个可能有广告商植入等等的。那您跟我们说一说，您就是上半时段推荐的是北京的几个点， 嗯， 在全国各地您看到的有哪些好的密室的好去处可以推荐给咱北京的听众啊？ 密室比较发达的几个城市，一个就是广州， 嗯嗯， 就是因为广州它这种制造业比较发达， 嗯， 所以它本身密室里会有一些好的布景和机关是他们自己 DIY 的， 哦， 就是你能在广州能看到不一样的一些机关和谜题的表现形式， 嗯 就是比较代表的就是有一家叫怪诞小镇的，应该去年也拿了密室圈不少的那个大奖， 嗯嗯 啊， 嗯， 然后它有几个主题还比较好玩，一个叫晴天娃娃，还有一个叫胡桃夹子，一个是童话的，哦，一个是恐怖的啊。 哦，哎，就听这名都一个个，我觉得他们也是费尽心思啊，就是因为广州那边我们说这个属于科技啊，都比较发达，所以他们会有一些新鲜的科技元素融入进去，是吧？ 对对，嗯。另外一个不能不提的就是重庆， 嗯， 就是热辣的城市， 嗯， 所以重庆80%-90%的密室全部都是恐怖的，而且你可以60块钱的主题里玩2到3个 NPC 来吓唬你。 哦， 重庆真的是特别爽，我感觉。 是吗？你去过重庆玩吗？ 我还没去呢，我打算去重庆的时候就刷遍重庆的恐怖密室，嗯，我可能回来嗓子就哑了，就是在里面尖叫的。 哎，我真的感觉重庆就是一个。你吃喝玩你都逃不开重庆和成都这样几个 这几个 城市的地方啊。 对对对对，没错。 重庆有什么可以好的推荐的吗？ 重庆有一家特别有特点叫伯爵， 啊， 它所有的主题全部都是恐怖的， 嗯， 就是你能想到任何恐怖场景，什么医院啊，什么学校啊，什么什么古村落呀，啊，这种他做过所有类型题材的那个恐怖主题。 嗯，哎，还有一个就是像他们这些密室经营场所会定期刷新自己的这个主题吗？还是什么？ 会的会的。 嗯， 就是基本上一个主题的生命周期常规来说差不多在2年左右。 嗯，好，那接下来继续推荐啊，重庆的这几个，还有其他的地方吗？ 再就是上海， 嗯， 上海有一些本土比较有趣的主题， 嗯， 无忧岛啊，包括魔方都是，我们说是2.0时代的精品， 嗯嗯嗯嗯。 其实就是说到外地的话，我就想到了其实也是北京游乐联盟做的， 嗯， 但是他们是把整个密室搬到了一个镇子上。就相当于他们把他们的一个主题搬到了一个那个镇子得有多少平，我自己都算不出来。 那个镇子是20多万平， 20多万平的一个镇子上， 哦，那真的就是，哎呀，我就说，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北京市里已经无法容纳下他们的野心了。 对， 所以呢，就是等于说去了一个镇，哪个地方？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有去玩过吗？思农 去玩过，去玩过。我和脸哥当时都是在今年的春节的时候去玩了。春节的时候，他们是这个在湖南，湖南有一个叫做扬沙湖的地方。 扬沙湖就是 对。 提手羊撒的那个什么 全是水的那个羊 啊， 大羊的羊、 啊、大羊的羊全 是水，因为扬沙湖三个字都是水，我不知道、 啊、 对对对 对，全是水，扬沙湖， 对， 湖南扬沙湖， 对，它里面有一个余姚小镇，是叫余姚小镇吧、 嗯、 对，然后它就相当于把这个小镇，因为它这个小镇本来就是想打造成一个古镇嘛、 嗯、 然后里面有什么镖局，然后有酒坊、 嗯、 然后有船坊，然后呢就相当于他们整个的这个不管是工作人员也好还是 NPC 也好，他们就是在这个小镇里面生活的人，你感觉他们就是在这个小镇里面生活的人、 哦、 而且还是那种古代的那些人，他们的穿衣风格呀、 哦、 还有包括他们的说话方式，就是让你感觉完全就像穿越到了另外一个朝代的那种感觉。 哎，我怎么就你们在说的时候我恍惚了，突然感觉这不就是西部世界吗？就你们知道那部美剧西部世界吗？ 对， 就是正经的西部世界。 哦，就是那种感觉， 中国打造了第一个西部世界。 对， 哇、 嗯 哦，那太刺激了！ 你可以让脸哥给你详细介绍。 好好，脸哥给介绍一下，他到底怎么个玩法？ 他大概就像你说西部世界一样，因为好多朋友可能不太知道西部世界， 嗯， 就是相当于里面有很多演员， 嗯、 然后他们整个就每天在这个镇上生活，然后每天重复他们一些故事、 嗯、 但可能故事线不像西部世界那样是比较重复的，比如说到第二天然后他又重新开始了、 嗯、 因为那是 AI 嘛、嗯、 对， 这个是真人演员，他可能每一天就是真实的一天，他每天在你这个活动季里面会有每天有不同的剧情推进，比如张家长李家短的，谁又跟他成亲，谁又跟他提亲、 嗯、 谁家和谁家要闹别扭了，什么官府出了一件案子，他会有这种不停的剧情彩蛋去每天推动这个镇上的生活发展，然后你到这儿可能赶成其中一天，包括好多人会在那儿住十天、 嗯、 你可能就经历一个真实的穿越回去的十天。 哦，也就是说我住一天和住十天的体验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我一天只能干一天的事儿啊，十天我可能能融入进 来。你可能就成镇长了。 哎，我住 可能就成镇长。 对。 真的吗？ 春节的时候真的有人收购了镇上大部分的产业，基本上他就是镇长了。 对。就是有的玩家、哦、 还能玩大富翁吗？ 有的玩家是自己带任务去的，自己给自己设定一个角色、 嗯、 然后前期去准备一些道具什么之类的，然后到了现场他就自己给自己开了一条路子，这些玩法都是可以的 啊。这个就是可能又要说那个，就是有一个美剧叫《西部世界》，里边不是有一个大反派，他就是自己带着任务去的嘛。他你们玩的那我都玩透了，我就要找这个人，我就要弄死这个人。 对 啊、 对， 所以你再去到这个小镇上也可以这样来玩。 对， 嗯， 就好，因为春节是开过第一季了嘛，现在是马上要开第二季，就好多玩家自己开始准备什么。通关什么证件啊，什么什么民国身份证啊， 对，民国身份证、 哦， 然后还有包括带什么水枪去的， 水枪 啊啊，就是带啥，在自制各种武器的是吧？ 对，然后包括自己给自己带入一个剧情，然后各种证件什么的。 哦，哎，这个很有意思啊！您这样，我详细聊一下啊，这个了解一下，这个是在哪个地方？叫湖南的 扬沙湖， 叫余姚小镇， 对。大概在长沙以北80公里左右吧。 啊、 嗯， 那如果我要去的话，我应该买票吗？还是怎么着？进门买票，它其实就是个小镇。 对， 我进去需要买门票。 嗯，是需要通过鱿鱼联盟的官网或者官方微信去买票的。它因为它这个小镇不是一直开、 啊， 就是它可能这一次就开十天。 嗯， 然后这十天的你想玩三天也好，想玩十天也好，想玩两天也好，它都会有那个不同的票价， 啊、 然后还包括住宿的钱什么之类的都包括在里面。 哦、啊，就是你等于买了一张通票，然后这里边是包含你的住宿， 对， 反正你就可以进去了。那我进去以后。我怎么开始啊？我不能是上大街上先见了一个人我就 hello 然后这样 对，是怎么个开始啊？ 它入口是有一个叫换装的地方，就是谐音叫换装，其实就是你到那儿领一个你这个人物的服装，然后可以有，它是定制了好多套这种民国的服装，你可以选一个， 特别好看 哦 啊，因为都是定制的，是不是市面上通用那种啊？然后你就换装，然后会给你一个任务。就类似于我们看综艺节目跑男嘛，就是他们每个人换完装以后带入的那个场景里会给你一个任务，你可能自己说比如说去什么船坊找一个人了解一个案子啊，或者是调查一笔那个什么失窃的军火呀、啊、什么这种，然后你就去自己去找那个 NPC 去完成你的任务啊。 对， 包括也有更自由的叫云游线，可能它大概有10个职业，什么道士啊，什么还有什么？ 小郎中，上次我是小郎中， 对， 然后道士，然后 什么侠士、 侠客， 这个是抽出来的还是自己选？ 要排队抢的，很抢手。 那个云游模式是要排 队 抢的。 对，云游模式是每个职业可能每天只放5个。然后你要早上去排队，我说我今天要做一个侠客，然后可能有侠客那种专属皮肤一样，然后还有定制的专门侠客职业的套装， 对， 然后你穿上去之后，他可能给你一个任务，他说你的任务就是什么行走江湖，你要赚够多少人给你，比如说你帮他行侠仗义了一次，他会给你一个专属信物，你要收集镇上多少个信物，就这种就更自由开放了。 哦， 就你在去做这些任务的时候，他就会触发各种剧情，比如说进了那个药铺，当时我还带着我男朋友一起去的，然后就给我扣在那儿当六姨太了。 我想请问你男朋友的职业是什么？ 我男朋友当时就说，就问他是你男朋友吗？我说不是，他是我二叔。然后他说行，那你就当我们的六姨太吧。就是会有这种， 然后你就这么随便的就答应了。 玩游戏嘛，对不对？然后还有包括我们当时去上次去的时候，正好赶上一个道歉的一个戏， 就是两个 NPC 掐架，然后一个 NPC 说你们要这些人可以帮我，然后让全镇贴满他的道歉信，然后这些玩家就凑到一起挨家挨户去帮他那个签字，签那种万言书，然后让他这个人道歉，然后贴满整个小镇大街小巷， 就感觉你们真的是生活在一个民国的小镇里面。 哦，哎，这种感觉就很入戏啊， 超级入戏 啊啊！对，我接下来往下聊。那你刚才说的就是说我进去以后可以是直接领任务，也可以是云游模式，这云游模式还要抢，这我怎么抢啊？ 他换装每天早上是10点钟开始，你在那儿等，排队等 啊， 是因为这种有的职业是比较抢手的，因为可能衣服穿起来比较帅啊，或者有些他可能专属的道具啊，比如说侠客有什么剑啊、笛子啊这种，就是穿上特别拉风的，这种可能比如说我今天只限量5套，你可能要早点去排队了。 哇、哎，这个好会做买卖。 怎么样？6月份跟我去一趟吧。 哎，真的是很想去。 6月份好像就要开，又要重新再开一次。 6月15号左右要开10天。 哦，6月15号开10天，那他像这种小镇，他是多久开一次？ 他现在是因为他要设计一些剧情，然后包括试演，他可能会以一季一季的形式开，然后最后可能会像西部世界那样发展成一个固定运营的一个场景啊。 哦，哇，这个听起来真的是好刺激的一种感觉啊。 而且这次好像还加了密室逃脱一些， 这次就是更炫的，就是他有一些专属场景，据说他有一个特别恐怖的主题叫绣花鞋，它触发是有一专门有一个专属房间 VIP 房间，是8888一宿一晚上， 8888四个人 大 帅表情一下 VIP 的四个人，然后他可能就是晚上你睡着睡着那个床就翻下去了，就从3层有一个秘密通道给你滑到2层，你直接就进到一个恐怖场景里。 对， 你一睁眼睛不是在床上了，这种场景很酷 的，真 的 是半夜睡着然后给你翻进去。 对 那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买的是8888啊，我们四个人买了，那我就肯定知道我一定会经历这个吗？还是说不一定哪个8888能经历？ 你一定会 经历的， 你一定会经历。但是就你不知道哪天晚上给你翻进去，是这意思吗？ 就不知道你什么时间 啊，什么时间就给你翻进去。 而且他可能是白天会让你搜集一些线索，然后发现了这个秘密之后，然后就可能在一个固定的时刻 啊，然后把你给，哇，这个晚上半夜就等着合着我这 真的是睡着睡着， 对， 那像我这种睡觉 有起床气的人， 不是？ 哦，好了，我懂了。 哎，有点其他癖好的人，这还真是不能去。那等于进去以后，就还是老老实实的按照角色来，对吧？ 对 对, 对, 对。 别以为在家里啊啊，然后所以像这是 VIP 的一条线啊，还有什么其他的玩法吗？这里边、哦，这里边感觉好丰富的啊。 就是还会有一些随机的，就是类似于这个 VIP 的、 嗯、 然后也会有随机的一些大型的密室在里面，可能你是在某一个任务点的时候触发了这个彩蛋，然后就会进入到这个密室里面， 哦， 然后也是玩一个2到3小时的一个整体的密室， 哦， 就相当于类似于我们游戏里是你打着打着进入到一个副本里一样、 哦、 刷了一个副本， 哦，哎，那像这种的话，就像这种小镇的话，它是会有时间限制吗？就是反正它10天，你比如说它开放10天，那我就想赖满10天，可以吗？ 你给钱够10天的就可以。 哦，它是按天算钱。 对对对 对 对。 啊，就是说一天多少钱？ 它一般是有2日票、3日票这种，就是中间是包含住宿的， 啊、 然后你整个就住在这个镇里面了。 哦、 嗯、也可以去10天，10天的话，人家就给你 VIP 单独定制一个价格。 哦、 然后可能去10天的是不是还可以享受到一些比较 特殊的剧情是吗？ 那脸哥就是要去10天的人。 哦，脸哥，哇、哦，脸哥就哎，等你刷完了10天回来以后，给我们看一看， 啊、 跟我们说一说， 脸哥 可能 成了镇长。 对，10天刷完了以后，脸哥不回来了，你知道吗？我要坐在那里等下一季开放。 对对 对, 对。 哦，这种感觉，哎，其实像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小镇，确实是很带劲啊、 嗯。 像这种大规模的，在中国国内还有其他地方吗？多吗？嗯 嗯， 据你了解， 基本上不太多了。再就是。 嗯， 触电做了一个仙剑 IP 的，是在浙江嘉兴。 嗯 嗯，哦， 是做了一个镇妖塔啊。 哦， 就是然后演的剧情就是赵灵儿、林月如，然后锁妖塔的那段剧情。 嗯， 哦，哇，按照剧本也在那边搭了一个塔，然后你要进去那种的。 对， 但是这种我感觉这个塔它的空间跟这个镇比起来还是有点小哈。 对，像它可能相当于镇里面的2、3个场景这样。 嗯。 哇、哦，一个镇，这个确实挺过瘾的。 对， 所以来， 大手笔。 对，所以各位啊，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给你们推荐一个这个在即将到来的6月份的一个真正的好玩的一个去处，烧脑过戏瘾啊，包括过幻想瘾的这样一个地方，就是叫湖南的羊沙湖 余 羊 小 镇， 余姚小镇。 好，你刚才说的这是去这个地方的一个去法。那可能还有一些朋友说，我要找其他的密室的这个好玩的去处，你们有没有专门的，比如找这种密室场所的网站也好，或者是公号也好？ 大众点评， 对， 大众点评， 对。 或者我们也有专属的这种玩家群， 对，我们有， 就是我建了几个群，就都是满的这种500人以上的这种群、 嗯哦， 然后会专门给大家推荐一些好玩的地方。 哦，那就算了，这个群都已经满了，我们就不让笑脸哥说了。 新手的话，其实是可以通过大众点评去搜一下，比如说搜一下梦境啊、游戏联盟之类的，或者直接搜密室也可以。然后大众点评它自己就会给你把哪些好玩的密室都排出来，然后你再按照点评去选就可以了。 哦、 然后当你真正的喜欢上玩这个密室的话，你会有各种机缘巧合加入到这些密室玩家的群， 嗯、 包括脸哥的500人大群， 嚯、 哦，之类都是有可能进入的。 今天这期节目，我觉得有可能把我带坏了，我得回去看一看我的工资卡了，这个666888，我得看一看。但是突然真的觉得很好玩啊，真的觉得很好玩。好，谢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好，再见。那今天的我们出发吧，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下一个节目是娱乐72变。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Yeah, yeah, 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开